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一直想要做一个节目，然后最后选了这个英雄旅程，这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是由克里斯多夫·佛格勒写的。他在迪士尼工作，后来成为好莱坞的故事分析师，所以我们就用这本书来作为主题做探讨。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呢，是直销手法的导师制度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我最近呢，看到有一个网络上的还算名人了，叫做奇迹大师， 奇迹大师 开着他的这个名车挡住了救护车的去路，导致最后他被告诉啊，去检察官那边说要捐钱啊，捐救护车啊，还要做劳动服务啦。对，奇迹大师，之前的节目呢，这个车神教你开好车，你也有提到奇迹大师嘛？ 没错， 你对奇迹大师有什么感觉呢？ 我基本上有去调查过一下这个人，所以我那时候上到他的网页的时候，我刚好在喝茶，我开启那个网页的时候，噗嗤了一下，为什么呢？各位听众，你现在就立刻 Google 搜寻奇迹大师，你看他的网页，除了奇迹大师以外，还有一个是小屁孩哦，他的图， 还有他的这个伙伴， 对，他的伙伴有一个，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屁孩，他竟然可以成为奇迹大师伙伴，这样子跟大家一起，这样子好像是教授成功学的东西。 教授成功学， 我看到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他的人来找我去听他的课，我完全不会理他， 完全不会理他。 但是很诡异的是，他提供的照片里头有一些就是上课的照片，里头还蛮多人的， 还蛮多人去上他的课。他在他的自介里面说他自己是什么东吴大学、静宜大学很多大学的这个讲师，他还帮很多企业做企业的形象改造，还有教导里面的员工如何努力上进，成为一个好的员工，帮助公司成长，帮助自己成长，帮助自己成功，帮助公司成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奇迹大师，他叫赖俊吉。搜寻的时候加多一点关键字，可以找到更多的讯息。 我可以补充一下， 可以， 今天的新闻是说奇迹大师说，因为他上了新闻之后， 对， 导致他的收入急速下滑， 锐减， 对，锐减之后，所以他说他300万他赔不出来，是不是？ 他本来是要用300万来交换那个刑事的责任， 他现在说他只能赔 四十万元。 那我就想说了，你是奇迹大师，你难道不能创造一点奇迹吗？你教人家成功学，你难道不能在这个谷底的时候创造一些成功吗？ 他在做这个阻挡救护车前进的时候，救护车不断的就是叫他说：“前面的 车你不用再帮他解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嘴炮大师。 我想要说明一下他那个狡辩的方式啊，我们要帮他解释狡辩的方式，就是他说：“当时他的车性能太好，隔音太好，他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狡辩一。狡辩二是他当时在里面听音乐太忘我了，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所以他就在那边阻挡救护车。他有诚意想要解决问题，所以花300万的捐款想要弥平大家对他的愤怒，就最后只捐40万，这不是产生反效果吗？ 没错， 不是一个失败的危机处理吗？ 对啊， 根本就不是奇迹大师。 就算是借钱，他妈也要借到300万嘛。 对，所以说他这样子在教授奇迹。 还有他可以卖车啊，为什么不卖呢？ 他的车都是名车哦， 对啊， 好几张照片都是跟他的名车照相。 哼， 为什么没有办法创造奇迹呢？但是这样的人，他又自称自己是一个奇迹大师，大师里面有一个师字，他自己封自己为一个大师。 大师就是教别人的师傅嘛， 教别人的师傅。所以说，每个人渴望成功，渴望能够创造财富，或者是得到社会上一个地位，可能就会去上奇迹大师的课哦。这个课程你上了，你能够学到什么？完全是取决于这个老师到底能不能给你东西啊。你有碰过什么好的老师让你愿意去学习的吗？ 有啊，当然有了。 对，那仗的奇迹大师你却不愿意去学习， 嗯， 不愿意去效法，表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存在。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说到英雄旅程这个作家之路里面的第四个步骤，就是遇上导师，受到鼓舞，然后你得到训练。那奇迹大师没有办法给我们训练，怎么样的条件的人才能够给我们训练？ 真的有料的人， 真的有料的人才有办法给我们训练。那 直销手法里面，我觉得最可怕的呢就是有一个上线。上线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导师。 就是导师了。那上线，像我参加过几次这个直销的讲座。 你等一下，你傻了吗？你为什么去参加直销的讲座？ 受朋友之邀，热情的邀约，无法拒绝，只好去听。但是我心里很健康。 OK OK， 你继续说。 我都是抱持着一种观摩学习的态度去看一场秀。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舞台的概念。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舞台去秀。那直销的人呢，他的秀场在哪里？他的秀场就是在那个讲座。他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所以我去看那个讲座的时候，去听那讲座的时候，他们都穿着西装笔挺，看起来有整理过，可能还擦一点香水，透露出一点香气，让你觉得讨喜，引人注意。然后讲话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优雅，我觉得还蛮优雅，然后告诉你他是如何成功的，你如何跟他一样，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成功的世界。但是这个上限呢，上限就是在于他讲座讲完之后，你会产生了一种想要跟他一样的念头。你可能就会加入他的会员。加入了他的会员之后呢，就会陷入了直销的庞氏骗局之中。 什么是庞氏骗局呢？ 庞氏骗局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在1919年的时候所成立的一个空壳公司去骗人。那庞氏骗局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就是利用后期加入的人所缴的钱去补贴前期加入的人钱。这个这样讲法你应该是听不太懂。 我了解， 就是 你可以再说清楚一点。 前面的人呢缴了一笔费用，那他缴这费用要干嘛？ 投资吗？ 投资嘛。他可能是去上课，上奇迹大师的课。他可能是去办手机门号，但是他办手机门号不是要自己打手机哦，他是想要赚奖金，或者是他把这个钱呢，这个投资的这个钱放到信封里面邮寄给别人，有很多种手法。或者是去买他自己用不到的产品，比如说保健食品啊，运动器材啊，或者是前阵子有一个买骨灰坛。 哦，我有听说。 有听说。那个骨灰坛可能才就材质来看可能是1000多块，但是他却花4-5万去买。那他做这样的前期的投资人嘛，他做这样的动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后期的利益。 后期的利益，希望后面能够拿到更多的钱回来。那后面的钱怎么产生呢？产生就是来自于后面的人持续投入了这个产业。比如说后面的人继续买骨灰塔，后面的人继续把钱装到信封里面， 跟前期的人买骨灰塔，这样子吗？ 不是，是他跟那个公司空壳公司 买 骨灰塔。那空壳公司是不是拿到前期的人的钱跟后期的人的钱，还有更后期一期二期三期好几期的人的钱，他再把后面的那些人的钱补贴给前面的那期的人。假设这个算是一个开班制度好了，就是拿学弟的钱去补贴学长的啦。所以如果你是学长， 我赚翻了， 你就赚翻了。如果你是学弟， 我亏翻了， 你就亏翻。因为你到最后如果没有后面的学弟来支撑你，你就没有钱赚了。这就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就是越早加入的人呢可以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所以他们会希望越来越多的学弟进来， 所以他就会疯狂的告诉你快点加入我们啊。因为我们都成功啦，你加入我们也可以成功。 所以真的跟直销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吗？ 对。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来听我的课你会成功吗？ 来听我的课 他是没有明讲这样子吧。但是 他暗示你。那他的第一个门徒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小屁孩啊，他会做什么动作？ 穿西装打领带。 穿西装打领带， 头发抓得很帅。 头发抓得很帅，好像一副很成功的样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吸引你， 吸引学弟妹来加入。那学弟妹加入之后，学弟妹会变成什么样？ 也会帅帅的。 也会帅帅的。接着他就会去做， 再找下面的人来吸引， 再找下面人来吸引。所以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但是每个人都有缴会费哦。每个人都有缴会费。第一个人交2000，第二个人要交2000啊，第三个人要交2000，每个人都交2000，最后那个2000、2000、2000这样累积，都是去补贴第一个大学长、大学姐，第二期的学长学姐，第三期的学长学姐，越后面的人，可能子孙绵延喽，已经有第六代可能已经有100人了， 一般人缴的钱，他期望的是什么？他期待之后的学弟妹可以给他钱。 嗯， 这时候吉吉大师为什么缴不出300万？ 因为大家在骂他了，媒体已经曝光这个人了， 曝光这个人了，而且证实他还只有高中学历，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料的人。他也没有在各个私立大学担任讲师，也没有去各个企业做成功 学的这个步道、但是他却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加入他，所以他就是庞氏骗局里面的那个庞兹，就是这个庞氏骗局的创始人，就是奇迹大师的手法。 嗯， 那这跟我们这个英雄旅程作家之路最相关联的一个环节就是 遇上师傅。 遇上师傅，这个师傅到底可不可以帮你赚钱？ 不一定， 不一定， 看遇到的是好师傅还是坏师傅。 看好师傅还是坏师傅。那庞氏骗局最一开始能够让他继续延续下去的就是这个师傅把这个方法告诉你，告诉你之后你继续做下去，那你就好像成功了，但是越后面的人就会越凄惨，最后这个空壳会破掉，就瓦解了。这就是庞氏骗局的可怕之处。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刚踏入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想要踏进去，那你还不熟悉，所以你自然会想去找一个前辈来带领你嘛。 而这个前辈看起来又很成功， 又好像很成功，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料，但是至少那些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 对， 那你就会接触他啊，或者是他主动来装，那你就可能会 掉入这个迷局之中。 对， 或者是有些直销他做到后来会员会离开，会员离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赚到钱嘛。 嗯， 那个导师告诉他的，他方法都照做了，但是他就是照不到下线了，这个产业已经饱和了。 嗯， 所以最后就瓦解了。这是我个人对直销产业还有像奇迹大师这样的成功学的布道者，还有我们刚才讨论的庞氏骗局的一些观察。 我国中的时候 有去上一个补习班。 嗯， 我以前不太爱读，一开始不太爱读书。 嗯， 哎，可是遇到这个老师之后，他是因为补习班老师嘛，他会用有趣的方式吸引你去学习，对科学产生兴趣，所以我那时候理化和数学，哎，成绩突然变得很好， 突然飙高， 也引发我后面选择大学的时候选择科系的一些方向。 嗯嗯，那是因为你产生了成就， 对对对， 产生了兴趣。 我也真的物理和数学成绩都变好了，所以这个老师是真的好老师， 而且他不会像是直销或者是奇迹大师，或者是网络的那些庞氏骗局的那些开创者，他会跟你收很多的钱啊，然后告诉你如何变成他。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变成他，他纯粹只是把他所具备的那些知识，还有念书的方法，训练自己的方法教导给我们。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好的老师。很多电影里面、故事里面也都有这个环节。 之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朋友啊，哎，他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啊，在这边郑重宣布。他迷上了外汇指数的投资。 外汇指数投资。 嗯，然后呢，他呢就开始，哎，他自己有一套投资理论，哎，他有讲给我们大家听，听起来好像都很甜美啊， 很科学吗？ 也听起来也很科学啊。 嗯， 然后就是鼓励我们大家一起参加，然后总共大概募到了150万台币。 多少个人？ 我也不清楚多少个人，但是总共大概他的透露是150万台币。嗯，就是大家就这样投资进去的。 嗯， 结果呢大概2个月内，欸， 不知道为什么你讲150万台币的时候，我对你有一直投射出一个你是成功人士的那种感觉。 是全部的人加起来一共150万。 但是就是好像这个你这个朋友他就是那个成功。 其实150万对不多啊， 可能我还是油然而生了一种记忆， 只能买一台好车。 然后呢 OK，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这个150万在2个月内变成零了。而且是我要跟你讲，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2个月它不是马上变成零，它是慢慢的变少，慢慢变少。这时候这个导师他会跟我们讲说，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到最后面，有些人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时候，他甚至还鼓励说，说最好再加码一点，最好 再加入这个产业。 就是说，你只要撑过这个跌期之后，如果你撑得过去，撑得够久，他说 回来， 他说赚钱的人都是 都是撑得最久的那个人。 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钱啊，最后是流到了谁那里啊？是流到了 不是老师自己，他自己也是亏钱的， 是流到市场里面， 流到市场里头。 哦，所以说他的理论还不够完备。 但是他，你能想象吗？你现在听众可能会觉得你是傻子，所以你才会听。我跟你讲，实际的情，我们这边所有参加的人不乏台新教的， 都是高知识分子， 高知识分子哦， 也深信这个理论会成功。 台积电的员工也有哦，工程师哦，然后大家都听的是哎，很觉得有道理，有道理，你就知道有些东西包装过之后。真的是很迷人， 很迷人。 但是等到我们大家都亏完，幸好我们大家都只是试投而已，试投就已经投到150万了。你看有多少人参加？ 我想到，好像我参加直销那个讲座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引用一个概念，就是说，连某某某都参加了，连谁谁谁都参加，连高学历的人，或者是他很有学问的，地位很高的人，他都放弃自己的工作，或者放弃原本的。那个收入来参加了，就跟你刚才讲的有点像。 所以说那个邪教的那个有一个反邪教的一个组织啊，他就有讲过说，不是你不要觉得你太聪明，他其实他是有个理论是说，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被吸入到邪教里头，只要时机正确， 只要这个 还有他的方法正确， 这个导师这个他所教导你的方法看似可行又很诱人，人们就会 加上它的包装，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滚进去。 对对，哎，但是我这个朋友，这个导师，当初他绝对是无意要害大家赔钱的， 就本意是好的。 他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应该这样讲。只是说最后是以悲剧收场， 以悲剧收，而且好险他没有捐款潜逃嘛。 没有，他没有捐款， 所以本身来说，虽然模组失败了，这个操作手法失败了，但是他的信用还是在的嘛？ 基本上如果他要再来的话，我会先看别人有没有死掉，我再决定。哦， 对，是希望再多一点测试。 对对对，就是不会说再马上就相信他了。 所以， 因为我们大家也是赔光之后，突然清醒说赚钱最好是有这么容易了。 所以那个常常看到那个财经台以前的、啊、很久以前那个什么好的老师带你 上天堂， 坏老师带你住套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英雄旅程作家之路里面有导师给你鼓励，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要慎选自己的老师。如果你选到奇迹大师，你的人生会是有奇迹的或者是没有奇迹的，可能都要自己决定了。那如果遇到真的好的老师，他可能可以教导你很多，引领你走上一个好的 真正的成功道路。不是只是听听课就成功的。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成的，并不是说帮你接上了某一条电线，或者是帮你装上了什么东西，你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很多东西都是要累积的，就像你的这个朋友，他所做的这个投资模型，他也应该也花很多时间去做功课吧？ 对，他已经玩了好研究了好久，赔了很久了， 赔了很久了。 他一度以为他终于想出来， 但是他是有付出努力的。 对， 那连一个想要当导师的人都付出这么多的努力， 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达成的，一定要慎选自己的成长之路，慎选自己的老师。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